ChinesePod.com. Hello, 欢迎致电本公司，请直播分机号，人工转接，请拨零。对不起，分机线路正忙，请稍后再拨。请直播分机号，人工转接，请拨零。对不起，电话无人接听，请在提示音后留言，或稍后再拨。 怎么搞的？打手机吧。 你好，我现在无法接听电话，请在铃声后留言，我会尽快与你联络。 去你的！